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蹄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的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记者从环球主题公园承建单位了解到，环球主题公园一期项目南侧将再增加28公里的景观水系。这一景观水系建设工程水域面积约12.5万平方米，泊岸和泊岸景观面积为10.2万平方米。盛夏时节，荷花进入了盛花期。在陶然亭公园，华夏明庭园与挺立于碧绿荷叶之中的粉红花朵交相辉映。园内适合赏荷的地点有公园西湖吹台景区、华夏明庭园内的近月亭景区等，可以观赏到白莲、红莲、荷花、千屈菜、荇菜等水生花种。暑期游园旺季，北京动物园作为首选的目的地之一，游客不文明行为也逐渐增多。近日，一段游客自带白菜等食物在北京动物园投喂白唇鹿的视频引发了市民的关注。为此，北京市动物园采取综合措施，劝阻投喂动物等不文明游园行为。来听记者继续的报道。 一走进北京动物园南门，就能听见保洁员腰间的小音箱传出劝阻游人投喂动物的录音。副园长鞠洪波介绍，公园为部分保洁员、保安员配备了腰挂式的小音箱，还协同属地城管队员开展联合巡视执法，发现不文明现象及时劝阻。 志愿者文明引导员会同入园派出所、属地城管部门联合行动，协助我们开展劝阻工作，设置一些横幅、牌示。 您投喂的食品会影响 动物园还新设置了投喂品自弃箱。鞠洪波说， 这就是投喂品自弃箱，我们要求门区的检票人员要第一时间予以劝阻，建议游客把这个投到自弃箱当中。 绝大多数游客支持不投喂动物的做法， 不用去自喂动物了，到时候它吃的肥胖啊，或者食物不卫生啊什么， 那容易造成动物生病呀，是不是？ 饲养队副队长何少纯介绍，动物园的动物都有营养师制定菜谱，每天吃什么都是有定量和标准的。 吃的太多了以后，一个是肥胖，再一个就是消化不良，有些动物就死亡，解剖一看胃里，要不然就是消化菌群紊乱，甚至还有什么塑料袋啊、火腿肠的皮啊，它直接到了动物这种腹胃里啊，就下不去。 为了满足部分游客和动物近距离接触的需求，北京动物园也开辟了2处动物投喂体验区。 一只长颈鹿一天吃50斤桑叶，我们拿出10斤、20斤来。儿童动物园养了一些鸟类啊、禽类，我们把原来给它配比中的一些颗粒料啊、水果啊、蔬菜给它拿出来一部分。 北京动物园采取斑马区增设外围绿植，猴山兽舍透气围栏用鹅卵石隔离，羚羊梅花鹿区兽舍透气孔用树枝树干隔离等，从硬件上杜绝了投喂动物的现象。市公园管理中心宣传处处长陈志强透露， 食肉动物这块通过兽舍的改造，投喂是基本杜绝了，食草区也将结合动物园的规划进行改造，游客不把精力搁在动物的投喂上，能够更加专心的观赏动物。 从7月16号到7月30号，北京动物园共劝阻300次投喂行为，收集处理投喂食物100多份，投喂动物问题基本得到遏制。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今天下午本市光照强，气温高，持续高温闷热天气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请您注意防暑降温，并注意节水节电。 午后有对流云团发展，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夜间发展成大部分的雷阵雨天气，请注意防雷防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部有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 今天夜间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想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家，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哎呀，今天是8月1号。 是的，嗯，时间过得真快，反正一年有多半来已经过去了。 是是是，嗯，提到这个八一，就难免让人想到这个军人。 是的， 嗯，你知道我特别喜欢一部军旅题材的电视剧是什么吗？ 电视剧？ 嗯， 啊，我以为是电影。 军旅题材的电视剧，电影那肯定《战狼二》啊。 是是是，是啊， 《炊事班的故事》 啊，就那个室内的那轻喜剧。 对，其实你要说它算军旅题材吧，也沾点边，因为毕竟是炊事班嘛。但你要说它不算的话，嗯，你确实没有太多的这个军事知识的分享啊， 嗯， 反而是各种这个菜啊、做饭啊，嗯，那些事儿。 是的， 嗯， 所以呢，今天8月1号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在此呢，我们也祝所有的军人朋友们今天节日快乐， 快乐。 而且呢，要跟大家说你们辛苦了。同时呢，我们也要说一下，今天我们住在876，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实际上就是要说到厨房，就刚才浩洋说的炊事班的故事。 嗯， 啊，当然。在那个电视剧当中，他们倒很少炒菜， 是啊， 但只是 耍贫嘴了。 是的，是的， 嗯。 来，首先呢，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里呢是住在876，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4点到15点这短短不到一个小时时间的直播。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涵盖所有跟您的家有关系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嗯， 所以您要是有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在我们的文艺广播的官方公众平台，微信的公众平台上发上问题，我们第一时间让专家来回答。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浩洋。 嗯，在此呢，我们也要介绍一下我们固定的在每周三会出现的嘉宾。 嗯，今天的嘉宾是 HNW 设计事务所创始人、设计师胡珂女士，欢迎。 大家好，二位主持人好。 嗯，珂啊， 嗯， 先考你一下。 对， 那个你知道我们住在876的官方新浪的微博是什么吗？ 住在87.6，是这样。 嗯，好，特别好，特别好。哎呀，特别好，就是住在汉字啊，876，当然没有那个点啊，没有那个点。 嗯， 对。那你知道我们的邮箱吗？ 邮箱， 嗯， 也是这个。 对，对，只不过前头是汉语拼音的住在，再加上876@163.com。 是，看来这个嘉宾平时对节目也非常的关注啊。 那他怎么回答的时候显得那么谨小慎微？ 紧张吧，可能。 天气太热了，说话也变得有点那个潮湿。 是是，今天呢，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问的绝大部分的问题，其实都是跟厨房有关系的。 嗯， 首先，我们先问一下科， 哎， 你在家做饭吗？ 哎，非常少 啊。 嗯， 那厨房主要用来做什么呢？ 做做水果沙拉呀，煮煮粥，煲煲汤，这对于我的就是那个生活习惯来说，可能做这些内容比较多一点。 明白。哎，那你是偏中式的还是偏西式的？就我所谓说中式的，就是可能要煎炒烹炸。 嗯 嗯。 西式呢，可能就是我可能是微波炉啊， 嗯、 烤箱啊、 嗯、 啊，类似于这些东西会更多一点。 嗯、 对，哪种？ 还是中式的多啊、嗯，还是中国味嘛？你比如说这个早餐我一般会。可能不会用到明火哈，一般都是那个有专门煲粥的这种锅。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就像我一样喜欢煲汤又喜欢就是煲粥的话，可能就是尽量多一点这个厨房的台面，对于我这种生活习惯来说可能会比较好用。 哦， 嗯，因为你可能还有什么榨汁机啊， 嗯 啊、榨个豆浆啊，可能你是都是独立的这些小的这个家电。它的这个台面就会非常好用。 嗯 啊、那有的时候呢我会这个煲汤，但是你知道我是江西人哈，我特别爱吃辣，有的时候就是虽然经常在外面吃饭，但是有时候也免不了这个特别馋啊，想老妈，想起老妈做的这个什么那个牛肉炒那个小辣椒、 哦、 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就要求你这个吹油烟机特别好。 嗯 啊、因为我想的这个菜，一个就是哎口水快流下来了，还就想起来小时候老妈炒这道菜的时候站在旁边跃跃欲试，特别想吃，同时伴随着这个口水往下流的这个过程哈，就是特别呛鼻子的这个烟味儿。 嗯 啊、 嗯嗯、那看来所有的菜里头就这道菜你应该炒的还不错。 一下就暴露了。 哎，那除了这些，比如说一般人说了设计师啊、 嗯、 应该是至少在美学啊、 嗯、 或者在时尚的前沿、 嗯、对， 比如说在厨房应该有类似于什么煮茶器啊、咖啡机等等这些、 嗯、 哎，你会有吗？ 哎，所有的装备我都特别齐、 哦、 嗯，因为 但是使不使单说， 哎，之前也是使的。因为但是因为可能喝了太多年的这个茶和咖啡哦，因为我的口味比较重，原来喝咖啡的时候都是美式不加任何其他东西的，那喝茶也是一样的，就喝很多年，所以导致现在喝的年头太多，可能是有点胃寒还是怎么样哈，就是可能会心慌啊，或者可能需要配一些茶点。 明白。 来吃这样的。 明白。那多亏你没喝意式，如果喝意式你心慌的感觉会更强。 估计和这天儿感觉差不多。 别老拿天儿说话啊。这天儿今天晚上就会下雨，会缓解很多、 啊、 来吧，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第一位听众朋友来问的问题。 嗯，第一位听众他叫做小侠女，他的问题是，请问设计师啊，我们家这个厨房餐厅和客厅都是在一条直线上的，所以呢在装修的时候我就力排众议，坚持要做开放式厨房啊，为了保持这个空间的完整性，所以就想问一问设计师，我这样做对吗？ 哎，小侠女哈，听起来比较那个天马行空，比较年轻的一个、 嗯、但是能从名字能感觉他应该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嗯 啊，是的， 而且你看他一排众议， 对， 我坚信就通过这名字他不用一排众议，肯定他在家里就是说了算的。 对，说的有点委婉哈。嗯，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想法其实挺好的，因为你想啊，他的这个客厅和餐厅再加上厨房，假设他这个厨房是独立的哈， 嗯， 那他这个客厅和餐厅搁一块儿肯定是一长方形，所以才会就像他说的一个大直条，那这样的空间它可能就是优点就是比较方正好布置啊、缺点可能就是看起来缺乏层次感。 嗯， 从视觉的效果上来讲呢，我觉得如果把这个厨房打开变成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哈，如果比如说我人站在餐厅或者说餐厅的客厅或者客厅的阳台，那我从这个角度看过去，这个空间可能会比较有节奏感啊、也比较有变化，对吧？不然你一眼看过就一餐桌，然后就这个厨房的门。嗯，而且就是说除了就是本身这个看上去需要比较有层次哈，我觉得应该是也能看到厨房的窗户的，啊、嗯，也就是说你这个 透过这个你还能看到室外的景观。 对啊、嗯、因为厨房嗯基本上应该都是明厨。 嗯 嗯，除非就是我所谓说明厨，肯定就是它外头应该是带窗户的。 对 对, 对， 因为要不然煤气啊或者什么，它可能会有安全隐患。 嗯，是， 除非是那种比如说商住的， 嗯 啊，商住两用的那种，它可能啊所谓的厨房区它都是电磁炉的， 是 啊，不存在天然气的这种情况。 对， 那可能说啊，我可以不是一个明厨。 嗯嗯，但是因为我做过很多住宅哈，有些地区它这个。如果说你是本身是一个小的户型，然后你要做这个开放式的厨房啊，其实有的物业其实有一些会有一些规定，这个我觉得是大家要注意的 啊。会吗？ 真的有啊、就是我设计过的一个住宅，就是它不允许你这个厨房是没有门的。 哦，还有这样的要求，对你入户里边住户还有这样的要求？ 对。之前我做过很多小区都没有这个要求，那所以就是你要决定要做这个开放式的厨房之前，我觉得首先要了解一下物业的规定，就是因为它就是刚刚王老师说的，就是可能就是有这个安全的隐患，因为如果你厨房是有门的话，万一这个天然气有泄漏啊， 对， 它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明白了 啊， 嗯， 那从视觉的效果来讲呢，我觉得年轻人应该还蛮喜欢这种开放的空间的，因为我觉得我们晚期也聊过哈，它除了就是可能多出一个功能，比如我是一个小户型，可能四五十平米， 嗯， 本身厨房非常紧凑，对吧？它有可能比如说我的厨房里把冰箱搁进去了，那我的这个储物空间变小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开放式的厨房，那有可能拆掉的这堵墙正好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岛台。 哦、 那40平米也许没有一个独立的餐厅，那这个小的伸出来这个岛台同时也是一个餐桌。 对， 明白了。 嗯， 然后可以在边上放个高脚凳啊之类的，又能当个吧台又能当个餐桌，其实也挺好。 对，同时还可以是这个工作台嘛。 对对 对, 对, 对， 欢迎笔记本。 哦，对对对， 是， 对吧？ 一桌多用了就， 嗯嗯 啊，或者那个你的另一半在做饭，然后你在拿着电脑在看动画片也行。 你的另一半在那个辣椒炒肉， 对啊，那对对对，那个王伟老师说的这个，如果是这个开放式的空间炒这个肉啊，我觉得这个吹风机。非常非常重要。 嗯 啊、 嗯， 就是那个，你知道，我觉得市场上比较主流的哈，一种就是那种欧式的吹油烟机。 嗯 啊、 嗯，哎，我不知道现在，因为啊，好久都没有装修了啊。 对， 就是这个抽烟机现在。最新款的劲儿最大的，咱不说电视里那些啊、 嗯、 啊，一说好那滋滋滋的，一点烟都没有那种， 对对对， 我也不太信、 嗯。 但是现在最高级的，那真是大吸量的，应该是哪种款式的呀？ 其实还是那种集成的，它的吸烟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它有一缺点，就是相对而言，比传统的那种欧式啊或者中式的， 噪音吗？ 对，噪音要大一点、 嗯、 而且 因为它马力大， 美观度差一点、 啊、 嗯，但是如果是你是一个对功能很在乎的人，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明白。 嗯，又或者是哎，你的房子比较大，然后它有一个独立的中厨和一个独立的这个西厨、 啊、明白 我觉得用这个灶就特别好用、 啊， 反正关在这个空间里也看不到这个美观的问题嘛。 嗯 嗯， 因为我在国外的时候、 嗯、 看国外有一种是下吸力的。 嗯，有这种。 对，就比如说你的炒菜盆在这儿， 嗯， 然后呢在炒菜盆的两边，就相当于你那个灶台， 嗯， 灶台两边是抽烟机。 对对。 然后 头顶上没有。 对，头顶没有，它都往下走。 对对。 哎，这是一种。然后另外一种呢是侧排风的， 对，侧吸的， 哎， 对， 侧吸的那种斜着的，哗哗哗也吸。还有一种呢就是传统型的，就是在上头吸的。 对对、 嗯，反正各有好处。 嗯， 哎，那就刚才你说的这个问题，那咱们归拢一下， 啊、 嗯，就是你建议，比如说四五十平以下的房子， 嗯嗯， 建议可以考虑做开放厨房。 对， 然后那大的呢？比如说郝阳他们家200平， 哎呦， 可以做吗？ 我 我觉得浩洋， 何不再说大一点，300吧。 啊，也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冒点头。然后那个，如果面积比较大的话，其实做开放的还是蛮好的，因为如果就比如说真的到了300平米哈，通常在它的设计里都会有就是中厨和西厨两个部分。 嗯， 那你可以把中厨就是比如说用我们刚刚说的这种侧西的呀，或者是这个集成的灶啊，然后你的中厨的部分就没必要用燃气的嘛，因为刚才说这个安全隐患的问题，你可以用这个电磁灶，对吧？可以是那个，比如说煲一些汤啊，或者做一些西式的餐饮的时候，可以用到西厨的这些功能。 明白。 嗯， 明白。 嗯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插一段广告。 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0000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想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回来了， 哎，回来了。那就是刚才呢，我们的设计师说了，建议大的房子，包括平米相对小的房子。 嗯， 其实如果做开放厨房的话，它的优点会相对比较多。不过呢，我倒是觉得，咱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是是是， 对吧？ 嗯 啊，比如说第一呢，咱家做饭是偏哪种口味的？对吧？比如说偏中式的还是偏西式的？ 嗯， 是喜欢油烟大的还是相对简餐一点、油烟小一点的？ 对对。 或者说，如果我要是说我就喜欢开放厨房，同时我们家油烟也比较大，我早饭都喜欢炸个带鱼，那没关系。那你考虑可以啊，放一个比如说吸力比较大的， 是 啊，功率比较大的这种汽油烟机，我倒觉得也应该可以，是吧？ 嗯， 来，正好我们有听众朋友在这儿也问了一个非开放厨房的问题，我们也赶紧帮他解答一下。 是，他说他想问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家是顶层啊，每年到了雨季房子都会漏雨，物业也修了，就是每年都漏，可是我们家呢又该装修了，能不能从装修上有一个什么办法来避免这个屋子里边漏雨，就是不影响生活就行了，有这么一个问题。 顶层的房子。 嗯， 顶层的房子，因为这位听众说的不是特别具体啊。 嗯， 但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在工作中也遇到这样的，因为肯定也会面临一些老房子的改造和重新施工嘛。我觉得他最好是那个，到他的那个屋顶去检查一下， 嗯， 一定是他原始的这个房子的屋顶或者是外墙，他的防水出现了问题。嗯，这种情况下建议就是说他先排查一下，比如说具体的漏水点，比如说你是厨房啊，卫生间还有卧室，又或者你这个漏水可能是从窗户进来的，第一是先找准这个漏水点。如果比如说你是窗户的这个密封性的问题，那可能就建议你把这个建筑外窗重新换一下，然后一定要盯住这个厂家把这个防水做好，而且最好就是比如说它装好之后，过了那个干燥期，用水喷一喷，看看是否漏水。那如果是比如说这个建筑本身它天花的问题，就是它建筑的这个顶哈，它是漏水的，那建议你把原来的它这个建筑表皮都敞开，然后让这个专业的这个工人把这个防水整个重做一遍，就是跟它相关的顶面也好或者墙面也好，这样的话你才能一劳永逸。 嗯， 不然在家里漏水这真的 很 麻烦， 真的是一件很头疼的问题。 是， 因为我也理解，这位听众朋友的名字应该叫晴妈，是吗？ 嗯， 对，我也理解，就是比如说我瞎想的，因为听众朋友他没有说的很详细， 对， 我怀疑就是比如说第一，他们家老房子它是一个人字顶的房子，你懂吧？就是斜顶的房子，那么这样的房子它根本就没法去到房顶去，因为那个顶应该是斜着铺瓦的，他也不知道是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可能我们是随老妈的这个口味走哈。小时候我们家粽子一般就是两种，一种就是什么都没有的白粽子，一种 就是连枣都没有， 连枣都没有， 就纯吃米， 就是蘸白糖， 明白，就是粘的粘米， 对。然后一种呢就是那个包的那个红豆那种，就这两种。 哎，那还偏北方， 嗯， 还 是 偏北方，对对对，就是北方吃的粽子一般都是这种，比如金丝小枣， 甜口， 爱甜口的， 嗯， 做完了以后蘸白糖吃。但是相反，南方吃的粽子可能偏咸的，偏肉的， 对， 然后里头带那个蛋黄的， 嗯， 然后带五花肉的，排骨的。 您说的这个呀，开车到南昌离九江也一个小时的路程，就是这种粽子了， 对吧？ 啊， 嗯，好吧，我们说了这么多吃，还是要说回到我们的开放式厨房上了。 是的， 来来来，继续来看看我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叫风来自海的问题。 嗯，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请教设计师老师啊，家里想做这个开放式厨房，但是中式烹饪油烟真的是避免不了的， 嗯， 所以就想问一问啊，这个隔断怎么做呢？做一个硬隔断，还是做一个移门，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呢？就问到了这个，比如说我要做开放式厨房， 嗯， 我这隔断怎么样最合适最好？ 嗯，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跟前面那个小侠女问的问题，我们最后想帮她解决的一个问题，其实类似啊。 嗯， 我觉得其实看你的户型条件，如果说就是你的这个墙体这个长度够长的话，我觉得就是还蛮适合做移门的。就是它打开的时候，可能这个移门它变成像玻璃隔断的这种有装饰效果的， 就你说透明的是吗？ 对，透明的，或者说可能半透明的，有其他装饰的图案的，那你要用的时候你就把它推上就好了，这样的话就是你比如说我爱吃的这个辣椒炒肉，肯定就味儿出不来了。然后另外一种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本身这个墙面哈，它不适合做推拉门的，那你可以考虑做折叠门。我相信这个是一定是有条件做的。如果比如说你的厨房可能是一个 U 型的厨房，你是一个大的牙口，那有的人可能倾向于做这个双推拉的门，那有一半的门其实是被遮挡住的。那如果你是做折叠式的，那你就是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整个打开，就形成了这个像开放式厨房的这种效果。这样的话，我想这个厨房和餐厅连在一起，无论是作为厨房来说，或者作为餐厅来说，都会显得空间比较大。 但是相对来说，可能还是推拉门它的这个密封效果会要比我们说这个折叠的要好一些吧？还是 应该是一样的， 应该差不多。 对，关键就是你在做的时候就选择这个轨道，我觉得挺重要的。比如说你这个上吊轨，你在安装的时候，比如说门和这个上吊轨的这个轨道之间留的缝隙，如果你工艺这个把握的不是很好，可能缝隙就会有一点大。但是通常来说，这个如果对工艺没那么考究哈，那肯定是推拉门比较好实现。 哎，那它的质地呢？你希望是什么？当然得玻璃的那种，比如说什么断桥铝的呀、铝包木的，这些的都可以理解。那其他那种，比如说带折叠的那种，像是那种百叶似的，突弄去那种，你觉得它的质地最好是什么呢？比如说类似于不锈钢呢，还是说什么竹子的，还是我瞎说的啊？你觉得应该是什么质地的更好一点？ 你要是说从打理来说哈，那可能是金属质地的比较好打理。但是我觉得可能你要考虑就是说整个家庭的一个观感，因为你有可能比如说你可能设计的是中式的，那你定制的这个门可能尽量建议就是说用同一个厂家的，因为它可能是比如说是实木的，或红木的嘛，对吧？那它的这个框是木头的，然后它还镶嵌玻璃啊，或者其他工艺的这个材质来搭配，那也有可能你是欧式的，那同样的你跟你其他空间的这个门都使用同种材质，我觉得视觉上可能会风格更统一一些。 明白。 其实我还想过，就别说做什么门，其实你弄一个类似于那种大的那种棉布门帘，它厚而且吸味儿，而且好推拉，是定期我给它更换了。就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材质的东西啊，不是说真把这个棉被挂在门上。 你是最近看播的那谍战戏《面具》看的吧？ 要么就吃日料了， 对吧？弄个帘子，是吧？ 这倒也可以， 它吸味儿啊， 也是一种方法， 对，倒也可以，嗯。你还有补充吗？ 没有了。 我和王伟老师都有一点点想笑。 那可怀旧了， 是吧？ 真的真的、嗯、就是我想起来我一个好朋友他们家就是，然后因为老人嘛养老了，所以呢他们就在海边的一个地方买了别墅。 嗯， 买了别墅以后，后来就老跟我说，哥，那个去我们家坐坐，那个给我妈那房子暖暖房。哟，我说那怎么装修的？那个家里那餐厅弄成那种火炕式的，也烧火的，说一到家里吃饭都不在餐桌吃，直接上炕，然后都盘腿。哎呀，我天哪！我说这种好怀旧。我说那睡的呢？睡的也基本上都火炕，大通铺。我天哪！行， 就是燥了点。 嗨，反正就个人喜好嘛。 嗯、 我觉得你怎么舒服你就怎么去设计嘛，这个无所谓，没关系。 但是我觉得浩洋他那个是一个很好的角度，因为我觉得他说的那种我觉得挺适合我的生活方式的。嗯、 辣椒炒肉啊？ 不是，因为我很少做饭啊、就通常可能是做早餐是最多的。晚餐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老是加班， 嗯， 所以就是总是吃外卖啊，或者在外面吃，就是难得做一次，所以用这种布的话，我觉得，可能还蛮好看的，挺有意思的。 就你只要把它的花色呀、款式啊挑好了就行。 对对对， 因为他刚一说，我第一印象想出来的就是那种、真的是纯 棉被， 纯棉被式的那种。我说天哪，我这厨房门你换了一个这个。因为在北方地区包括黑吉辽地区、使这个最多的主要的目的。 对对， 它不是隔绝抽油烟， 嗯， 它是为了保暖， 没错， 才会有这么一个棉门帘、 嗯、啊。我想到的是那个，就是日料店的那个， 啊、就是偏日式 那 种、 个 啊， 对， 那个没问题啊、嗯，我觉得那个可以有，嗯， 是，你看咱这思路也不是说， 啊、行 是吧？ 你们俩站到一起了，来，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下面提拉米苏的问题。 嗯，提拉米苏的提问是这样，他说：“请问设计师啊，我很矛盾。”因为我们家这个屋子不大，所以选择这个开放式厨房，但是岛台啊，这样一个相对来说占地方的东西，很多人又说是开放式厨房的必备，所以我该如何取舍呢？啊，要不要这个岛台啊？谢谢您。 因为我不太了解它这个户型啊，不知道是不是跟发给我的这个图上这个 应该没有， 应该 不是， 对， 应该 不是这种哈、啊， 是是是。 其实我觉得他可能觉得这个占地儿不太实用，估计他说的是那种就是下面完全是空的这种岛台。 嗯， 这种岛台它可能更多是作为就是餐桌啊，或者说临时要操作的一个 台 面。 嗯、 对，其实他如果想实用的话，完全可以把下面都利用起来。 就是下面，比如说做一些抽屉 啊， 或者哎就可以储物。 啊，对，你的刀具啊，包括可能。米呀、啊、什么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在中间这个岛台里面，其实还蛮好用的。当然主要还是看它的这个户型，我倒是建议他，如果就是这个困惑还没解哈，下次可以把这个图发给我们。 厨房的户型图、是吧？ 对对、 嗯、 我觉得可能我们在帮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比较具体一点。 明白， 嗯， 明白。 他可能，我觉得他这意思可能就是本身屋子不大，所以才做这个开放式厨房。但是一做开放式厨房，再加一岛台，那本身屋子就不大，又加一岛台，好像把地方又占，等于没有做多少这个空间的这个节约。 嗯。但是我觉得就可以用我们，如果是这种情况哈，浩洋分析的这种、我觉得可以就是用我们刚才的那个思路嘛，就是可能就是你屋子不大，那你就不要去买餐桌餐椅，不要去买餐桌， 嗯， 就把岛台和这个餐桌的功能结合到一起，就是下面既是柜体，但是你可以把这个台面多探出来一些，它变成一个吧台呀桌子的这样一个功能，同时我觉得 它厨房很小，肯定储物功能会比较小，对不对？ 嗯。 那你看你常规的做法，这个吊柜的话，它是不到顶的。 嗯， 它会就是你这个吊柜和底面之间会留一个空，那如果你为了就是比较实用的话，那你可以跟这个橱柜厂家去提一些建议，就是直接顶着这个顶子做，那你这个储物空间这一溜下来应该也是多出来不少的。 嗯，明白。 嗯，不知道有没有解决上这个问题， 但没关系，就刚才柯说那个，就是如果您要是觉得这个可能还不够，那没关系，您可以把您厨房的那个户型图您可以再给我们发过来， 是， 然后包括它的长宽高大概是多少， 对， 然后整个的面积我们就能大概的算出来，而且包括它的朝向，包括它本身那个门口临的是客厅啊还是一个走廊啊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具体的去分析，这个可能更直观一点， 对对 对吧。 那还剩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还有两分钟， 刚才说的差不多哈。 嗯， 这个听众笑着哭很美，他的问题是也就想问问设计师，很多人建议开放式厨房储物的空间一定要提前多多预留，是这样吗？一般哪里可以作为储物空间设计进去？谢谢设计师。 其实跟刚才那个问题稍微有点重哈。 嗯， 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就是把这个吊柜做到顶。 是。 另外一个呢，你看有的这个橱柜厂家他会把这个地柜都是柜子和抽屉，但是吊柜的话，有的人他会做一些开放的格子。其实如果就是饮食习惯跟我相同的话，其实我还是建议就是全都做带柜门的吊柜。会非常整洁，然后我觉得应该是容纳性也会更好一点。 是的，是的。 然后另外，如果比如说，很多人厨房肯定有一个大窗户嘛，那旁边就一点小，比如说可能大概也就40-50公分，它可能就不做柜子了。那你空间不够的时候，还是建议把这些小的空间位置也，利用起来，比如说正常的可能是吊柜或者地柜，那你干脆让它做一个通常的柜子，那中间这块也给它用起来，就是视觉上美观，同时也增加了这个收纳的空间。 好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胡科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一期分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我是浩洋， 我是王维，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各位。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北京电台北广歌舞夏季送清凉，在八月的每个周三，新老会员来电订购商品享95折优惠，同时还可获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歌舞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世鹏，世鹏你好。 周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北广购物当中啊，也可以说是一个必买的产品，而且大家认可率、回购率非常非常高的一个产品。 没错，它就是挪威进口的三文鱼，一直在北广可以说是畅销热卖哦，回购率非常的多。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所有的三文鱼都是远自挪威而来，所以说每一批的备货都非常